太忙。 青枝绿叶长得个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轿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情个淡，

Mm-hmm. 路。